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1月1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去年主体105年2016年是庄严的胜利之年，在卓绝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英明领导下，向全世界大胆显示了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威仪，为民族的繁荣强盛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最后胜利夯实了基础。特别是金正恩元帅根据全体北方民众的一致心愿和绝对信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保证主体朝鲜锦绣前程和祖国统一辉煌未来的全体同胞的一个大幸运，是人类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大喜庆。南方的全体先锋战士和各界爱国民众通过令人激动的去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因为有不世出的英雄、举世罕见的政治家金正恩元帅在，所以民族的千万年未来才有保证，并充满着坚定的决心，要永远拥护金正恩元帅领导，为统一爱国事业而献身奋斗。信里表示，为白头山大国永远无穷的繁荣和民族万代的幸福，为自主统一和统一强国的辉煌未来，衷心祝愿民族的最高领导者、祖国统一的救星、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身体健康。